上升为一个状况，就是说时时刻刻都有出一些问题状况，或许面对问题的时候，各位怎么去解决这些的问题？只有圣经上帝的话语给我们答案，说唯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时时刻刻的唯一的答案。所以说他让我们是仰望耶稣基督而活，是以耶稣基督的体质而活，这样才不会让我们就错误失败。所以呢，今天也是仍然只有耶稣是基督，释迦牟尼也不能当我们的基督，当我们的弥赛亚，释迦牟尼不能当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人不能当我们的上帝。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释迦牟尼的谜不能打破撒旦，不能打破这个权势带来的就是灾难死亡的权势，地的背景的权势不能得以解决的关系，世界任何的人不能当基督。为什么？都是有罪的关系，无罪的人才能当基督。无罪呢，只有上帝可以没有别的，只有耶稣没有罪的关系，只有耶稣才可以当基督。阿门。所以呢，各位要确信我们所信的耶稣是的确的基督，我们所信的真假路的是的确对的路，不用动脑，不用跟世界出息，不用跟任何的人跟随人，因为人都是软弱，无法解决我们家里有下来的肚子，灾难不能断绝，靠人不能断绝。所以呢，我们的神希望让我们淡淡仰望耶稣基督而过旷野上旷野的这个世界整个。阿门。所以我们要成为基督的体质。那这位耶稣说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结束了人生的一切的问题。所以呢，他叫我们不用担心，他叫我们不用忧愁，不用忧愁，只要信。昨天信了吗？今天也要信，对不对？只要信，基督解除了我的人生一切的问题。各位的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吗？有什么样的未来的不安吗？还是经济上的问题吗？还是生命上的软弱吗？还是心理上的担忧吗？或许家庭的问题吗？不管任何的问题，耶稣都已经解除了。阿门。这个就是耶稣亲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不是确认是讲的。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们，不用担忧经济的问题、家族的问题、未来的问题，连来世的问题都不用担忧。为什么？我们呢已经跑上进入天国了，对吗？已经进入天国的是宝藏的，问题是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享受耶稣基督的话，如何这是问题的面前也变为享受天国的事。 整个神的儿女呢，在地上的时候也是享受天国的祝福，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进入到永生的天国里面。所以呢，我们的生命上，我们的人生上，前面的道路上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阿门，阿门。没有说，没有人说阿门。 没有。 真的，耶稣已经说他已经解除了，我们去终点而前进，挑战去的，真的，耶稣就是基督来解决了一切的问题。真的，各位基督的里面呢，有没有一切的问题？有没有天上属灵界的祝福，和地上的一切的祝福？所以说，通过这位的基督来恢复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的整个形象，恢复了以福音生命，生命恢复了吗？使命也恢复了，恢复来福音来祝福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的身上就是已经恢复了一切属灵的肉体的祝福。所以呢，我们呢解决了一切问题的这位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主人，只要成为我的主人的话，我的人生呢绝对不会不够的。大卫的身上难道没有不够的吗？大卫也是像我们一样冷漠，也不足，也创世纪第三章离开上帝的人，怎么他会说就是呢，在他的身上没有缺乏？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是他的牧者，换句话说，耶和华是他的主人的关系。所以说，同时我们同时我们也是耶和华与我同在，耶稣基督以主人来进入我的心中，与我同在，他是我的主人的关系，我必不足缺乏。阿门，阿门。虽然是有很多缺乏，但是呢，基督是完全的神啊。完美的神，这位神基督与我同在的关系，因着他我没有缺乏，他是我的主人的关系，我不只缺乏。就说当我常常没有以前没有钱的时候，我其实告白说我是世界上最有福气的人，最有经济有经济富有的人，最有钱的人，是什么？靠你自己。耶稣里面就有了世界在信的钱，全世界的钱，经济。所以说，我跟我的儿子说，我们是最有福气、有钱的人，一样的钱都是我的钱，就是事实的。肉眼看不到的是事实，主耶稣基督里面就有了全世界一样的钱，有没有？所以说，这位基督基督在我心中与我同在，我最有钱，我最有富有的人，而且他就是我的主人的关系，我不是缺乏。阿门。所以说，我们的人生呢，上帝负责我们的人生，所以呢，各位不用担忧，一切的问题完完全全献给主，只要祷告说，只要祷告，主啊，你已经解决了一切的问题，而就在我心中，可是我现实里面有问题了， 如果去到已经解决了我们这个问题，就要祷告，然后把这一切的问题，你是我的主的，你是他的主的，全部都献给你，你来负责，我要享受你而这做事轻轻松松来过我的人生。哦，凡老鼠担中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教你们得安息。耶稣里面就有安息。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最蒙福的人，对吗？阿门。对吗？哦，所以哦，耶稣说我的恶，哦，我的恶又轻增的。我们只要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我的人生的重担都卸给他，所以我的人生很轻松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呢，我们 的一切的忧虑啊，卸给主。难道我们活着的理由是什么？我们生活的理由是什么？上帝爱我，创世之前，哦，永固之前，已经预定了我，拣选了我，让我接受这位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了。之后呢，他说怎么样？他在我们世界万民做他的盟主。而且哦，今天你们知道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那你们必得到能力，必会得到能力，必要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复活的主耶稣，最后这是下命令门徒的身上，升天之前下命令说，你们直到地极我的见证，是这样子。很多的基督徒活着的是活着，可是呢都没有生活的理由、生活的目标和方向。必须要我人生主的方向嘛，没有方向怎么办？所以呢很容易动摇主右。哎呀，这么我一个人的，连一个人做无法福音化，怎么能世界福音化？不能看自己，上帝说的，对不对？神是怎么说的？你要怎么做的？我们要怎么做？所以呢，旧约里面也说，我就把外邦的列国都给你伟业，那亚伯拉罕的身上，也说复活了亚伯拉罕之后，75岁的时候，上帝复活了亚伯拉罕之后，让他离开加勒底我本地本族，然后呢，去我所知识的地方，你要去，那个地是哪有？迦南地，然后呢？因有你，世界万民蒙福。旧约里面也说，一直说世界万民蒙福。列国都已经给你伟业了，契约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去。你们往无限下去，传递给万民听，信的人不止你定罪，不信的必被定罪。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万民里面就有包含了台湾，我是在台湾的关系，我人生的目标，个人福音化、家庭福音化、家庭福音化、地区福音化、海外福音化、中国福音化、世界福音化，这就是我人生活 活着的能不能放下，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答案。放下，人生的放下。弟兄姐妹们，所以说这个人生，这样对着神所愿意的方向的开始，就有一切的人生都有意义和舞台，对吗？太弟兄，对着神所愿意的方向的时候，那个人的人生才有意义，要不然的一天吃三餐饭，还不如做木了啦，做木了留下皮啊，人呢皮都不能留下的，灵魂呢只有二十公克而已，灵魂只二十公克，有可能可以大出而已。所以呢，各位，人家这个方向的原因，拿着许愿来去，不断的摆上生命来争吵，拿着许愿属肉体的、属地上的、属树的东西来计较，打来打去，纷争，没有意义的人生正在过的，拯救灵魂以外。都是已过去的，没有永远留下来的。所以说圣经就是说，约翰福音说，体贴肉的带来死亡，体贴属灵的带来生命和平安。所以说很多的人第一件事情不知道耶稣是谁，第二没有怎么对应神所愿意的人生的方向的关系，就是黑暗进来，通过魔鬼来掌控整个的人类，带来了你的问题，看到失败的样子。为了谁传道、宣教、建立教会、建立后代、拯救现场呢？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要活过来，所以神让我们传道宣教，我的家庭要活过来，就是这个传道的奥秘。弟兄姐妹们，台湾情况怎样做？我知道，早就知道了。所以我就二十五年以前开始，我这个理由，我接触到台湾来的理由是台湾情况。还有中国文化这些文化，神带领着我活过来，家庭活过来，这个后代活过来，经济活过来，一切的祝福恢复的之路是传道和宣教，拯救后代，拯救教会，拯救现场。弟兄姐妹们，我想不对吗？证据是什么？我昨天从我这个鸭肉过来的路上看到从来没有看过的状况，有一个看起来不是做这个女人在那个这里有巴士站的站台的旁边，在那里上大号，大家路边的就让你知道，不是说这个女人在那里抽屁股在那里大号当大号，正常吗？然后说旁边看的70多岁，差不多75、60岁的其实都是这个阿公，他是他们两个人夫妻的关系吗？这么老的娶了这么年轻，这个阿公呢在那里拿出来男生的新闻，然后在那里小便，哪有这种的地方啊？ 灵的问题折服了他们，随着个人的灵的问题的原因，撒旦折服了他们，脱裤子、脱袍、脱裤子，两个人都不会觉得是羞愧，在那里脱裤子，一个是太太是大便，先生是在那里小便。 你没有叫警察，他要叫警察。 主啊，我看不止于那对哦，肉眼看不到的房间里面，他们路边也这样，那么进来他们的家里面的灯火是如何？我也想看看。所以呢，人们哦，必须要每一个人要认识正确的认识。耶稣就是基督，明白基督的奥秘，让基督成为我的主人。生活的理由目标是传道宣教，传道福音化，这些福音化的迦南地要去进去的，多么的可惜！已经没有自己的意志，从头来打败掌控了他的脑海里。啊，看到台湾的现场好严重的，这么年轻的女人怎么会这样子的？哇，不是普通的问题，为什么呢？太多回声，太多这样得罪了我们台湾，太多庙拜拜，太多拜祖先，家家户户都是拜祖先、拜偶像，谁能胜过于这个撒旦？只有基督而已，没有的答案。不知不觉当中，所有的钱不是先学就要的问题，乃是要懂得属灵上的事实是更紧急的，其他的还是不是很那么的重要？重要的是我个人对基督明白价格要起值，然后谈到的话，你会打造，你看主机，你就会灵魂生命充满，你就是火。弟兄姐妹们，各位是父母蒙福的人，听到这个的信息，所以我们在家要全都怎么样？众主的蒙福化，每一个人都要蒙福化，去向更好的境界。这是比上线，比上线的常规是比上线还紧。他们不是没有钱的吧？用钱来无法解决这些的人的问题。弟兄姐妹们，所以说我们要跟随讲台的信息。一个礼拜当中有出了什么面对问题吗？各位要梦想讲台的评论的信息，都要做笔记，回去要看着祷告。弟兄姐妹们，所以呢，要成为展开的门主，所以呢，上帝决定的主权，立了去牧师对我们说话啊、还有呢，半今天的生活，这个展开的为中心，每一天要多时间早上起来信仰告白，开始看一下圣经，看一下赞美也。默想主入讲台来领受生命的当中，我今天要就是怎样话语放在心中，开始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的灵的问题有一天会不见。所以呢，各位必须要可要过传道者的生活，还有传道那么的难，不难啊，讲台的主入的信息 上帝给人家。还有呢，我们这个框架要打破，这个框架越来越放在我们心中越老的话，变为撒旦的愤怒，成为撒旦来攻击我带来了更严重的灵的问题。所以呢，必须要在我们心中里面的上帝不靠着神喜悦的离开上帝的状态的这个框架要打破，要具备新的框架。新的框架是什么？福音，福音。哦，那么呢，拼上了一辈子的应许，唯有基督，唯有神的果，唯有生命充满，要刻印在我们里面，这个就是圣经的结论的关系。是不是在第一章一节三一章三节一章八节？然后呢，他就这个享受和解进入祷告里面。弟兄姐妹们，这个的时候，各位的人生是一定会产生生命从前神的旨意的美好的这个上帝所喜悦的基督的门徒。阿门。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福音和宗教的里面是什么？神，我们有许多的部分上都有分享过了。我们人类的问题是什么？一句话来讲的话，一切都是罪的缘故，被撒旦引诱离开了上帝而带来的。所以呢，解决我们人生根本问题，这个叫做人生根本的问题。若不是撒旦的话，我们其实没问题。撒旦的问题，罪恨就是灾难的问题。还有呢，什么问题呢？就是离开了上帝，陷入到地的背景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就是对我们人类的正大好消息。这个叫做福音 ，Good news。阿门。有的人没有钱的当中，哎呦，有了，便有了钱。所以这个也是可能个人的正大好消息。有听到不错的，比如说，谁会生病的当中得医治了？听到这些的消息的时候，再给我们好消息。可是呢，真正的我们人类的身上最好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福音。那福音是什么呢？解决创世纪第三章人生根本问题，您的问题，这个叫做好消息，福音。那么福音是什么？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字星章第后面哈，十字星章后面有罗马书第一章很清楚，二到四节里面很清楚给我们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用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单的灵说，因从此以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呢，换句话说，是神的儿子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就是福音。对我们人类的，对我们人类的身上好消息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阿们。只要耶稣基督才能解决我们人生创世纪第三章一切问题的根原因解决除了。所以呢，上帝给我们的 唯一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福音而已，没有别的。所以说福音是完美的，没有不够的，福音是完美的，没有不够的。所以呢，我们要福音来要满足，福音是充分的，福音要满足。那么第一个不是福音的话是什么？看一下，不是福音是什么东西？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其上上这个通常不是形上和服饰呢？服饰呢？福音的上帝带给我福音，很感谢，感谢的不得了的原因带来的结果，会去形上还有服饰。可是呢？这个行善善福音呢，福音来呢不能放过撒旦，行善善服侍不能放过撒旦。教会不是很认真，我不是说不要服侍的意思，教会里面不是很认真，教会里面很多的行善外面，但是不能胜过就是灾呀。所以呢，这个行善和服侍不能站在福音的前面。众志时代，众志时代是如何呢？他们呢强调行善，强调服侍，根本都没有重生，都根本就他里面没有见过基督，根本都没有生命，只有靠行善而就是天主教呢是什么呢？这是什么？耶稣基督一个不够，耶稣基督不是完美，还要用行为来去做某一件事情才能使你满足。所以呢，重视是在这样子的人度，整个的重视社会基督教呢完全陷入黑暗失败了，不能胜过你的问题。这个很多很多的副作用从重视社会里面出来了，唯有耶稣基督的名才能胜过于一切的因果问题的关系，不能比耶稣还强调的。还有呢，哲学和思想，哲学和思想的内容很好啊，但是呢，不能比强调福音还强调，不能强和不能比福音还更强大。哲学好啊，可是呢，世界的学问是哲学，还有呢，思想什么？笛卡尔的思想，有一些哲学家的思想不错，苏格拉底的思想不错。苏格拉底说，你们要知道你们自己本人，可是呢，这些的思想来，黑暗就如不能离开。还有呢，热心也不是福音，我们不是没有热心的原因，不失败，不是热心的，不是无条件来热心。各位知不知道法利赛人的热心，宗教徒的热心，早上清晨五点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在偶像的面前祭拜， 人在耶稣基督里也真的发现了圣洁的人生的答案的话，我们可以热心，但是呢那些的热心也不能比基督还强强调的。我们要该怎么办？不是热心，那乃是要领受圣灵的带领，还有呢集体性的思考，集体性的思考，这可以吗？不是集体性的思考，也不是福音。我们要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就去行；不是神的旨意，就不要去做。有的人呢，尽情的往外闹的人也很多，虽然是不懂福音，除了根本也没有基督的生命，外貌上拿着圣经，读了圣经一百次，可是呢却落掉了生命的话，这个就是金钱主义，也是危险的，也是有比如说也念经念作文，也是错误的，这个也是不是福音的。不许律法主义，律法是好的，律法是上帝的话语，没有错。可是说我们不是遵守律法而得救，连一个人可以遵守全部的律法而得救，没有一个人。律法是也有好处，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我们可以领悟到，也有规模，也有规模让我们明白这也是什么。如果我们台湾里面有法律嘛，如果没有法律的话，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是有何是否违法。一样，如果没有律法的话，我们不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所以说让我们知道我是一个罪人，然后呢在那里面抓住基督，到基督那里引导的导航，不是福音。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呢这个律法主义呢总是定人家的罪啊，那个人是怎样怎样，那个人是怎样怎么样，自己也没有完美，一直批评人家的，然后定罪，这个就是律法主义。神没有给我们律法主义，所以说这个呢不能胜过撒旦，不能解决我们的灵的问题。福音是不是？福音是不是判断定罪，乃是恩惠，看到他的身上的恩惠，看到他的优点，这个人是福音的人。所以呢，弟兄姐妹们，这里而且也宗教也是不是福音？宗教呢是什么？人文所造的，人文。所以说人们来寻求神的，这个叫做宗教。所以说看看每一个庙，我们每一个亲戚，中国这个地区南至角都有绕过啊，每一个庙绕的当中都是怎样，人为了寻找神的缘故所造的偶像，坐在庙里面。星期五也是在这里的，正好逢年到后面去那边，就有没什么功嘛。大部分怎么样？被鬼受折磨，魔鬼叫他一直开这个的功嘛，功庙的，不开的话给他受苦、生病，快要死，重复为止。受痛苦不得不开，那 那个人也是一样啊。 是人开庙是为了赚钱。 对啊。 不一定，不一定。他说，他是那个等你到他才是开的，真的。真的是变成，你是要过生活啊，必须要过生活啊，一定。这受了鬼神的折磨，同时这个刑法是儿也要受刑法。所以呢，我们的身上，不能就是怎么样？ 他们没有钱，教会都没钱。 所以呢，宗教徒呢，要需要努力，很辛苦。行为靠行为，还有法则，还有一些的规律，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魔鬼叫他做什么，他要怎么做，做怎么做，就是呢被魔鬼掌握， 阿门。 被控制了什么， 阿门。 可是呢，我们信基督的话，不一定受任何的规则，什么什么要放太多，你要聪明吗？你要放聪明 太多。 太丑，对呀，说别人 太丑， 要斩鸡头，先去斩鸡头。 当流浪汉，去关了回来了，他去开庙。 对啊，开庙的人 为什么？如果就是那个受折磨，很多的人心脏鬼神的声音呢，他觉得太多太可怕了，对。去现场场去看看那些有庙开公庙的人， 台湾是他住一个厂区住过一个庙呀。 对 啊，太好了， 太好了。 有些人是三步一个教会， 你想到那个时候，所以说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不需要是耶稣信耶稣的话都好，不用什么拜拜什么初一啊拜拜，初五号要打什么初二拜拜，然后呢要放什么放什么，要放什么样的放下，冰箱里的棍子变成放，哎呦，都是把我们人类捆绑，这个就是宗教法治里面被捆绑的意思，你是一样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呢？什么叫做崇拜偶像？这都是拜鬼的。我们现在要纪念每一个庙，绕看看，然后拍照，然后要祝福的，从这个祝福 中国传来的。 对，很多是我们 从中国传来的， 很多都是从中国传来的东西。 那个鬼，那个什么神啊， 那个人都对啊，财神啊，祝生娘娘啊，妈祖啦，四面佛啦，卧佛啦，说啊，这还有什么我半路吗？财神啊，哎呦，什么啊？ 地公啊， 这是他土地公啊，还有门神也有门神啊。还有当年读书好的有些文昌神啊，还有什么得医治病的医治的神啊，那个魔鬼啊，但是那个通过人来到了很多楼上，但人类的昏迷生病的时候找这里没有钱的时候找财神，所以说没有机会听到福音。 财神是孝子， 我不知道。 各位，所以是什么？ 修家收集。 我们呢，行善不是德血实善热心集体性的，是靠经济主义和念作恩立法主义，不许宗教来，不能一件事。看起来好的，不能解决你的问题，打探的问题。 我的寺庙被开了十年，满山都他这么大的我， 魔鬼骗的。所以呢， 鬼叫呢？ 福音是什么？各位弟兄姐妹， 你弟弟吗？是你弟弟吗？ 对呀。 你弟弟呢？ 表弟呀、啊，我舅舅。 离婚证书第二章八节，夫妻是恩惠的恩惠。我问你，为什么了不起的缘故，你做了这个的福音吗？没有啊，对哦。离婚证书第二章八节说，哦，你们是因着他的恩典而信而得救，这个都是不是出于你的，乃是从神而来的。 三 种 方式。 十年 来 的。 弟兄姐妹们， 十年。 福音是出发点是哪里？上帝的恩典。福音是上帝而来的，世界这个东西包括所有的宗教是从地上人们所造的，只有福音是从上帝而来的，这样才可以解决我们人生根本问题。那位只有基督，我也没有别的。所以说，我们是蒙神恩典的人，像挪亚一样，做的手段是唯有信心。信也是，如果说没有让我能够信的话，我不能信的。圣灵要开我的道，才能我信耶稣基督。所以说，一人必怎样尽情而活？一人呢，因信而活。 因信称义啊！ 因信称义，然后呢？继续还是一人呢？我们是一人，就需要信心而走下去的，信心而生。阿门。所以说，福音是什么？基督替我们解决了我们一切的问题，我们只要享受它就可以了。所以说，住那里有安息，有平安，有荣誉，还有轻松的。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28-30节，说凡劳苦但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使你如何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为什么？基督已经替我们解除了一切的问题的关系，只要呼求他的名，他就会动工的。他的名的能力是多么的大。所以呢，我们福音的结果终点是什么？绝对不会灭亡。有福音的人呢，换句话说，有耶稣的生命的人，有耶稣基督名呢，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的人呢，你一定会得胜的，生命成功的。为什么呢？他会引领我们生命的关系，上帝都会依照着他的时间表动工。所以呢，必舍不会到别人路去，而且呢，也带着我们到永远的救恩，我们是永远的神的儿女，所以说最安全。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在我里面，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多么安全！哈利路亚，阿门。结论是什么？结论唯有福音，唯有福音，阿门。为什么？只有十字架是一切离开上帝的归心者的十二个状态、六个状态解决的一切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的关系。唯有福音，福音以外没有别的答案。第二，所以呢，福音是要摆第一， 福音是要百姓，福音是全部的，福音是一切的。哦， Christ is all， 哥林多书第三章十一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一节， Christ is all， 基督是全部。阿门。所以说我们要摆第一。 哥林，哥哥的哥。 哦，歌歌歌的歌，啊、哦，歌唱的歌， 歌唱，对，歌就是歌还是歌唱的歌？ 歌林罗坚书。 歌歌的歌 不是吗？不是不是，唱歌的歌。 哎呀，那个因为一名也管他 的。对，弟兄姐妹， 我们要写正确。 哦， 这么多人在看。 我们要强调，主路的强调啊，主路讲台也要。强调福音，不是福音和律法，不是福音和神秘主义，不是福音加人本主义，不是福音加基督信仰，唯独要强调福音，承认我们个人的灵的问题，家庭的灵的问题，就是照样离开出去，就有那些上帝的国降临，生命做见证的生活。阿们。哇，陈大哥，非常的听得懂哦。哇，我以为 开始说是第几章第几节？ 三章第一节。 那个先描说是哥哥的歌，不是歌唱的歌。 等一下我再去了。所以呢，我们要该怎么办？要福音的灵性，只要一个福音就够了，没有缺乏，对不对？我只要有福音就好。就说不需要哦，别的教会怎么样？不需要，对不对？讲唯独福音的讲台的教会，你一辈子在这里过信仰生活，必会得了福音的果实，30倍、60倍、100倍。 他刚才跟你说他弟弟开庙，一年买一栋房子， 所以说他们都是怎么样？属肉体。属地上而求的关系， 美国的韩国教会很穷， 所以呢，我们呢，第三个的，每天要更懂得福音，每天要享受福音，每天我们要见证福音。阿门。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志向。所以很多人说，福音呢要重新要可以，福音呢要新的框架要扎根，才可以。这样不会打过来我，才会解决我的灵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呢，上帝给我们的唯一的答案是福音的关系，奉主的名祝福大家，以福音来刻印，福音来打歌，福音来改变体质，得到了福音的见证，而得到福音的果实来荣耀上帝。阿门。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让我们知道重要的是什么，福音是什么，差异在哪里？说了，唯独福音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唯一的答案，神给我们的唯一性的，主啊，完美的答案，主啊，所以呢，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主啊，不断的享受福音，刻印福音，加上福音，改变体质，而就像。还要神话，这些神话，谢谢赞美主，提醒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